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转3-4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病例182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11月物流运行数据，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发布会昨天举行。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9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包括上海8例、广西6例、福建2例、山东2例、广东2例、云南2例、陕西2例、天津1例、浙江1例、重庆1例。本土病例182例，包括陕西180例，其中西安市175例、咸阳市3例、延安市2例、浙江1例在绍兴市、云南1例在昆明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了今年1到11月物流运行数据，物流需求延续前期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稳步推进，进口物流显著改善。央视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来听报道。 1到11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288.8万亿元，同比增长9.7%，两年年均增长6.3%，同比增速、年均增速较1到10月均有所回落。11月份受国内疫情多发散发因素影响，需求恢复面临较多制约，物流需求增速环比略有放缓。 总体来讲，物流运行还是保持了一个恢复向好的态势，而且恢复的增长的速度还比较高。第二个呢，从结构来看，继续保持优化。 1到11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0.1%，比1到10月回落0.8个百分点。从工业品物流结构看，制造业物流是引领工业物流回升的主要动力，特别是高技术和装备制造业11月份同比分别增长15.1%、5.5%，比上月分别加快0.4、0.8个百分点，对工业品物流增长的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另外，11月以来受到疫情散发多发及同期基数升高等因素影响，与消费相关的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增速较前期略有回落。 应该说，虽然有影响，但总体上来讲，中国的物流的运行从当前来看的话，韧性还是比较强的。 另外，1到11月，物流业总收入10.8万亿元，同比增长15.0%，两年平均增长8.2%。物流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依然较强，主体活跃度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市场预期来看，1到11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平均为53.6%，维持在较高景气水平。 近日，公安部发布了新制定的机动车登记规定、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三个部门规章，新规将在明年4到5月份实施。截至目前，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3.93亿辆，其中汽车突破了3亿辆，驾驶人达4.79亿人。每年新登记机动车3000多万辆，新领证驾驶人2000多万人，总量和增量都居世界第一。北京菜篮子迎来新成员，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今天开张试营业。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实行驻场卖家注册制、入场采购会员制，采用 线下实体采购加线上电商模式将与新发地形成错位互补保供。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唐思萌你好。 你好丁丁。 来介绍一下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运营模式等相关的情况。 我现在呢是在朝阳区万子营路附近的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那这里呢是地处朝阳区黑庄户地区，被京哈、京津、京沪五环、六环等交通要道包围，也是距离市中心、距离城市服务中心、距离亦庄开发区都分别是在15公里左右。所以呢，它是处在一个北京东南部进京农产品的主通道上。那么呢，这里也是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农产品流通体系发展规划当中提出建设的四个一级农产品批发市场之一，也是亚洲单体最大的菜篮子。那一期呢是占地305亩，建筑面积是61.6万平方米。那么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运营后呢，主要是会承担主城区东部亦庄开发区城市服务中心的农产品供应和保障，也会和新发地形成一个错位互补保供的模式，构成首都农产品日常安全供应的一个双核的格局。那么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呢，包括了蔬菜水果、鲜活水产冷冻食品、粮油和肉类等等。那么和新发地不同的是，未来呢这里鲜活水产和冷冻食品会成为一个特色的重点。那么刚开始试营业的这段时间呢，每天大概是有2000吨的农产品的供应，来保障北京市民的餐车供应。那么北京鲜活农产品的流通中心其实实行的是驻场卖家的注册制、入场采购的会员制，也是采取这种线下实体采购和线上电商的模式，能实现一站式的集采分销，精准对接上游的供给端和高效对接这个下游的需求端。那么这里打造的是一个3.0版的这个批发市场，也就是实行了一个是智慧管理。那其实这也是吸引一些采购商的一点。那么刚刚呢有问了一个采购商，他也表示，因为他每天采购的农产品量很大，在过去呢要每天凌晨1点就要去一些批发市场采购。采购时间大概在2到3小时，再装车送货。而现在呢，在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晚上9点在手机 APP 端上下单，第二天早上4点在指定的地点等着农产品装车就可以发货了。那么这对于他来说就省下了人力和时间的成本。此外呢，这个数据管理其实还体现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流通中心会将这个农产品流通全链条的信息流汇聚到大数据的平台，来加快推进像定价的拍卖、网上订单等线上线下交易模式的融合。而大数据中心也会实时的收集商品的品种、价格、数量、产地、运输、检测等流通的信息，建立一个数据的模型，通过这种海量的数据挖掘分析技术，来形成具有行业风向标和价格晴雨表作为一个价格指数，并且通过这种精准的数据分析来实现需求侧和供给侧的一个无缝的衔接。那么在未来呢，我刚才也了解一下，可能这里还会开发适合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一种智慧物流的系统。那么也就是说会利用机器人来改变传统农产品流通过程当中人装人卸人搬人运的这样现状，也是可以说就是要提高这种流通的效率，降低作业的成本。 好的，感谢唐思萌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主办城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冰雪运动发展专场发布会昨天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冬北京市属公园设置了冰上运动、雪地运动、冬奥主题展三大类活动，开放11处冰雪场地，总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可以提供40多种冰雪活动，方便市民和游客逛公园、上冰雪、迎冬奥。从2014年12月27号历经1276公里跋涉的丹江口水库涞水奔涌入京，到昨天已经整整7年。截至目前，南水入京已经超过73亿立方米，有效缓解了北京水资源紧缺形势。当前，北京市累计建成南水北调中线干线80公里，市内配套输水管线约170公里，已经有13座水厂接纳南水，日处理能力达468万立方米，全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300万。新增调蓄设施3处，实现了南水北调中线水与密云水库的连通，实际年均调入水量12亿立方米左右。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